仲夏的晚风吹呀吹呀吹，吹呀吹呀吹，吹走了皎月。橙色的黄昏摇啊摇啊摇，摇啊摇啊摇，拥抱过黎明。 我们这是在抱呀抱呀抱，抱呀抱呀抱，却停在原地，等待整个夏天慢慢过去。你说你最喜欢喝青柠，夏天的水一定要加冰，坐在你身边每次的距离慢慢靠近。有时候伴你写进日记，虽然也没什么好回忆，整个夏天都只是跑来跑去。距离